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并发类库提供的线程池。我在专栏第十期讲中介绍过，线程是不能够重复启动的，创建或销毁线程存在一定的开销，所以利用线程池技术来提高系统资源利用效率，并简化线程管理，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选择。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Java 并发类库提供的线程池有哪几种？分别有什么特点？通常开发者都是利用 Executors 提供的通用线程池创建方法去创建不同配置的线程池，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 Executor Service 类型或者不同的初始参数。Executors 目前提供了五种不同的线程池创建配置。一 New Cached Thread Pool， 它是一种用来处理大量短时间工作任务的线程池，具有几个鲜明特点。它会试图缓存线程并重用，当无缓存线程可用时，就会创建新的工作线程。如果线程闲置的时间超过60秒，则被终止并移出缓存。长时间闲置这种线程池不会消耗什么资源，其内部使用 Synchronous Queue 作为工作队列。二 ，New Fixed Thread Pool， 重用指定数目的线程，其背后使用的是无界的工作队列，任何时候最多有 N threads 各工作线程是活动的。这意味着，如果任务数量超过了活动队列数目，将在工作队列中等待空闲线程出现。如果有工作线程退出，将会有新的工作线程被创建，以补足指定的数目 N threads。三 ，New Single Thread Executor， 它的特点在于工作线程数目被限制为一，操作一个无界的工作队列，所以它保证了所有任务都是被顺序执行，最多会有一个任务处于活动状态。并且不允许使用者改动线程池实例，因此可以避免其改变线程数目。四 ，New Single Thread Schedule Executor 和 New Scheduled Thread Pool Int Core Pool Size 创建的是个 Scheduled Executor Service， 可以进行定时或周期性的工作调度。区别在于单一工作线程还是多个工作线程。五 ，New Work Stealing Pool， 这是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线程池 ，Java 8才会加入这个创建方法。其内部会构建 fork join pool， 利用 work stealing 算法并行的处理任务，不保证处理顺序。 Java 并发包中的 executor 框架无疑是并发编程中的重点。今天的题目考察的是对几种标准线程池的了解，我提供的是一个针对最常见的应用方式的回答。在大多数应用场景下呢，使用 executors 提供的五个静态工厂方法就足够了，但是仍然可能需要直接利用 thread pool executor 等构造函数创建。这就要求你对线程构造方式有进一步的了解，你需要明白线程池的设计和结构。另外，线程池这个定义就是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术语，因为 Executor Service 除了通常意义上池的功能，还提供了更全面的线程管理、任务提交等方法。Executor 框架可不仅仅是线程池，我觉得至少下面几点值得深入学习。一、掌握 Executor 框架的主要内容，至少要了解组成与职责，掌握基本开发用例中的使用。二、对线程池和相关并发工具类型的理解，甚至是源码层面的掌握。三、实践中有哪些常见问题，基本的诊断思路是怎样的。四、如何根据自身应用特点合理使用线程池。首先我们来看看 Executor 框架的基本组成，请参考文稿里的类图。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一下各个类型的主要设计目的。Executor 是一个基础的接口，其初衷是将任务提交和任务执行细节解耦，这一点可以体会其定义的唯一方法。Executor 的设计是源于 Java 早期线程 API 使用的教训，开发者在实现应用逻辑时被太多线程创建、调度等不相关细节所打扰。就像我们进行 HTTP 通信，如果还需要自己操作 TCP 握手，开发效率低下，质量也难以保证。Executor Service 则更加完善，不仅提供 service 的管理功能，比如 shutdown 等方法，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提交任务机制，如返回 future 而不是 void 的 submit 方法。注意，文稿里这个例子呢，输入的可是 callable， 它解决了 runnable 无法返回结果的困扰。 Java 标准类库提供了几种基础实现，比如 thread pool executor、 scheduled thread pool executor、 fork join pool。这些线程池的设计特点在于其高度的可调节性和灵活性，以尽量满足复杂多变的实际应用场景。我会进一步分析其构建部分的源码，剖析这种灵活性的源头。Executors 则从简化使用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的静态工厂方法。 下面我就从源码角度分析线程锤的设计与实现。我将主要围绕最基础的 thread pool executor 源码。Scheduled thread pool executor 是 thread pool executor 的扩展，主要是增加了逻辑调度。如果想深入了解，你可以参考相关教程。而 fork join pool 则是为 fork join task 定制的线程锤，与通常意义的线程锤有所不同。这部分内容比较晦涩，罗列概念也不利于你去理解，所以呢，我会配合一些示意图来说明。在现实应用中，应用对线程锤的交互和线程锤的内部工作过程，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简单理解一下，工作队列负责存储用户提交的各个任务，这个工作队列呢，可以是容量为零的 synchronous queue， 也可以是像固定大小线程锤那样使用 linked blocking queue。 内部的线程锤，这是指保持工作线程的集合。线程锤需要在运行过程中管理线程创建销毁。例如，对于带缓存的线程锤，当任务压力较大时，线程锤会创建新的工作线程。当业务压力退去，线程锤会在闲置一段时间后结束线程。线程锤的工作线程被抽象为静态内部类 worker， 基于 AQS 实现。 Thread Factory 提供上面所需要的创建线程逻辑。如果任务提交时被拒绝，比如线程锤已经处于 shutdown 状态，需要为其提供处理逻辑。 Java 标准库提供了类似 thread pool executor 点 abort policy 等默认实现，也可以按照实际需求自定义。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线程锤的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一起都体现在线程锤的构造函数中。从字面我们就可以大概猜测到其用意。 Core pool size， 所谓的核心线程数，可以大致理解为长期驻留的线程数目。对于不同的线程锤，这个值可能会有很大区别。比如 New Fixed Thread Pool 会将其设置为 N Threads， 而对于 New Cached Thread Pool 则是为零。 Maximum Pool Size 顾名思义就是线程不够时能够创建的最大线程数。同样进行对比，对于 New Fixed Thread Pool 当然是 N Threads， 因为其要求是固定大小，而 New Cached Thread Pool 则是 Integer 点 Max Value。 Keep a Lifetime 和 Time Unit这两个参数指定了额外的线程能够闲置多久，显然有些线程池不需要它。 Work Queue 工作队列必须是 Blocking Queue。 通过配置不同的参数，我们就可以创建出行为大相径庭的线程池，这就是线程池高度灵活性的基础。请点击文稿查看代码。进一步分析，线程池既然有生命周期，它的状态是如何表征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CTL 变量被赋予了双重角色，通过高低位的不同，既表示线程池状态，又表示工作线程数目，这是一个典型的高效优化。试想一下，实际系统中虽然我们可以指定线程极限为 integer 点 max value， 但是因为资源限制，这只是个理论值。为了让你能对线程生命周期有个更加清晰的印象，我这里画了一个简单的状态流转图，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对线程池的可能状态和其内部方法之间进行了对应，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呢，请参考 Java Doc。 前面都是对线程池属性和构建等方面的分析，下面我选择典型的 execute 方法来看看其是如何工作的。具体逻辑请参考我添加的注释，配合文稿中的代码更加容易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线程池实践。线程池虽然提供了非常强大方便的功能，但是也不是银弹，使用不当同样会导致问题。我这里呢介绍些典型情况，经过前面的分析，很多方面可以自然的推导出来。一、避免任务堆积。前面我说过， New Fixed Thread Pool 是创建指定数目的线程，但是其工作队列是无界的。如果工作线程数目太少，导致处理跟不上入队的速度，这就很有可能占用大量系统内存，甚至是出现 OOM。 诊断时你可以使用 JMap 之类的工具，看看是否有大量的任务对象入队。二、避免过度扩展线程池。我们通常在处理大量短时任务时使用缓存的线程池，比如在最新的 HTTP2 Client API 中，目前的默认实现就是如此。我们在创建线程池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计任务压力有多大，数据特征是什么样子，所以很难明确设定一个线程数目。三、如果线程数目不断增长，也需要警惕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线程泄漏。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任务逻辑有问题，导致工作线程迟迟不能被释放。建议你排查下线程，很有可能多个线程都是卡在近似的代码处。四、避免死锁等同步问题。对于死锁的场景和排查呢，你可以复习专栏第18讲。五、尽量避免在使用线程池时操作 thread local。 同样是专栏第十七讲已经分析过的，通过今天的线程制学习应该更能理解其原因。工作线程的生命周期通常都会超过任务的生命周期。最后再来看看线程池大小的选择策略。上面我已经介绍过，线程池大小不合适，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麻烦，所以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合适的线程池大小。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有一些相对普适的规则和思路。如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进行计算，那么就意味着 CPU 的处理能力是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通过大量增加线程数提高计算能力吗？往往是不能的。如果线程太多，反倒可能导致大量的上下文切换开销。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建议按照 CPU 核的数目 N 或者 N 加1。如果是需要较多等待的任务，例如 IO 操作比较多，可以参考文稿中布莱恩歌词推荐的计算方法。这些时间呢，并不能精准预计，需要根据采样或者概要分析等方式进行计算，然后在实际中验证和调整。上面是仅仅考虑了 CPU 等限制，实际上还可能受各种系统资源限制影响。例如我最近就在 macOS 10上遇到了大负载时 Ephemeral 端口受限的情况，当然我是通过扩大可用端口范围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能调整资源的容量，那么就只能限制工作线程的数目了。这里的资源呢，可以是文件聚饼、内存等。另外，在实际工作中，不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全部指望到调整线程池上，很多时候架构上的改变更能解决问题，比如利用被压机制的 Reactive Stream 合理的拆分等。今天我从 Java 创建的几种线程池开始，对 Executor 框架的主要组成、线程池构建与生命周期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和分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从逻辑上理解线程池创建和生命周期。请谈一谈，如果利用 New Single Thread Executor 创建一个线程池， Core Pool Size、Max Pool Size 等都是什么数值？ Thread Factory 可能在线程池生命周期中被使用多少次？怎么验证自己的判断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